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北京中小学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小朋友们欢度六一儿童节。请听报道。 我觉得那时候汽车都会是悬浮的， 好多东西都可以机器人做，洗衣服、做饭、开车。 走进史家小学2年级部，仿佛进入了一部神奇的时光机。墙壁上，孩子们用画作想象着2035年的生活场景，还有不少孩子想象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外星移民、家政机器人。根据这些创意，学校、家长和老师共同设计了20组创意活动。一位家长志愿者说：“ 我们这就是我是特种兵，红线就代表那个红外线似的，然后小朋友们就从这儿哈钻过去，就不要碰到这个红线，就是像那个小特种兵一样，锻炼他们的灵活。” 史家小学2年级部执行校长宋晶介绍， 我们的游戏全部呢都来自孩子们的画作。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学习技能与将来的生活的这种关联。 史家小学5年级4班的同学展示了他们走进社区为爷爷奶奶表演的曲目。关爱失智老人、环保布袋 DIY 等15个展示都来自学校的服务学习项目。史家小学德育副校长李娟说：“ 我们提倡了在服务中学习，在学习中服务，然后他们主动的来自己制定他们的学习计划和公益计划，然后学校给他创设平台，让他来分享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来影响更多的人。”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的户外儿童乐园蒙西俱乐部将延续每年的传统，在今天举办魔法森林狂欢节，通过拓展训练、魔法涂鸦、亲子舞蹈训练营等内容，打造亲子主题的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天全市公园和风景区推出10多项不同类型的游园活动，丰台世界花卉大观园将展出20多个品种的近3000株高山杜鹃，石景山游乐园将举办主题游园会，有近50项游艺体验。在西城区的万寿公园，孩子们可以亲自动手体验栽植多肉盆栽。在儿童节到来之际，某大型旅游网发布2018年亲子游消费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至4月亲子游出游人次相比去年增长近 1.6 倍，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带上孩子外出旅行度假。在全国各景区当中，主题乐园最受亲子游客的喜爱，其中上海迪士尼乐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香港迪士尼乐园和罗蒙环球乐园是今年最热门的5大亲子游主题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今天开始到3号期间，所有满足购买儿童票标准的小朋友们都可以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市维持高温天气，下午天气晴见多云，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同时伴有3-4级的偏南风，阵风可达6级， 中午到下午紫外线很强，空气非常干燥，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哎呀，我觉得唱这首歌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 应该换一首。 换成， 换成那个叫什么？背着书包上学的那个 啊，小嘛小二郎。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更合适一点。 是啊，是非常高兴，我今天过节。 好吧，祝你节日快乐。 送我点礼物吧，送我一套房吧。 嚯 一开口就有点 嚯要不人都说呢，哎呀生儿子压力大呀。 哎呦我天啊，这一句话就插了辈了就。 来来来，其实呢今天我们说这样的开头呢其实有两个含义。 真的是。 对，第一个含义呢是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在此呢要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都快乐。 没错没错。 对，虽然说今天是儿童节，儿童们应该是今天开开心心的过节，但是呢就像浩洋啊我们这种童心未泯的成年人， 是 其实在今天也很开心。 嗯，特别开心。 是的是的是的，有这么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是多么的重要。 真的，我就觉得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 嗯， 犯什么错我都觉得没事儿，我还是个孩子。 那当然是，因为在长辈眼中其实咱们就是个孩子嘛。 没错， 对吧。当做错了一些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都是会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哎呀谅解咱们吧。 嗯， 当然了，浩洋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套房吧。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一整期的节目围绕的还是，哎，您想好了要给孩子置换套一套房子吗？ 嗯 啊，或者说升级房子吗？或者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吗？其实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正好请来两位专业人士，可以跟他们一起互动互动，因为他们说的这些保证反正咱们好多都不太懂。 是，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总监常青先生，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另外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房事业一部总经理朱晨先生，欢迎。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好，首先呢要欢迎二位，而且也祝二位节日快乐。 谢谢谢谢。 我特别想先问问常青，就是比如说想换一套大的房子，改善性住房， 嗯，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我爱我家的数据当中有没有看到，一般只要是换肯定都是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所以有这样的需求，就你们有这样的数据吗？ 其实换房可能从我们的这个分析里面可能会分两类嘛，一类这种叫小换大的这种，老换新的这种，基本上会主要是这两类。可能小换大这种现在可能比较常见一些，因为更多的是说我把城里的老房子卖掉，然后去换外面的这个大一点的房子，比如说像可能开始一般都是我会从这个小两口到三口之家，可能到之后可能会有老人一起住，可能我们会需要一个两居三居四居这样一直去改善嘛，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趋势。而从我们现在去分析的数据里面去看呢，可能现在往外城去换的这种换大房的这个需求现在是在增加的，因为现在整体的我觉得无论从新房子的品质还是说从整个房子户型包括这个布局来讲，实际上现在还是这个四环以外的房子现在相对来说可能更适合这个换房的客户多一些。 嗯，哎，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我觉得 可能价格有很大的因素嘛，因为想要更舒适、更好的、更有品质的这个居住环境，肯定是尤其这种小环大，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跨越的。所以说，如果在同区域或者说可能更好一点的区域置换的话，它价格可能比较难接受。那它既想要品质，又想要一个大的这个环境的话，它可能需要在单价上有一些退让，但是其实更多的选择一些外围的这个其实更有潜力的区域吧。 那从数据上，咱们能不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大家要置换小换大啊，或者说旧换新，大家有什么前提的希望或者要求没有？ 我觉得一方面这种其实现在小换大的这种可能更多的会考虑说房子本身啊，就是一般是户型，可能他们要求会比较高一些。一般可能我们看内城里面的户型相对来说都偏小，即便是两居或者三居，基本面积都可能在八九十平米这样的样子。 而且新房子少。 对，新房子是比较少的，包括房子的品质啊，包括周边的环境配套啊，其实现在反而四环以外有一些区域会让我们觉得，比如说我举例，上周我们聊的望京这个板块，实际上它的这个区里面的整个房子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偏新的啊，而且户型也比较多，可能三居四居都有很多可以供选择，当然价格也不是很便宜，但实际上我们去对比一下，比如像集中街啊，比如说像这个二环里面有些区域肯定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 好， 就是为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能家里比如人口多了啊，小两口，比如一开始我们每天都上班去拼搏，这房子其实大小无所谓。 对， 比如家里万一添一小生命， 对， 他肯定长时间是要在家里，他不能去上班去，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就本身的这个屋主来说，这个房子的质量以及周围这个环境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对呀，你想，就像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一块聊天，就是我理解，比如说如果我要是那个小换大呀，或者说在改善性的房子，如果要是我选择，你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有孩子了，可能就想边上有没有比如说公园，游乐设施 是 啊，那个还不错的幼儿园，或者说他有没有幼儿园，这个都很重要。所以你看现在有好多的小区，比如说啊新开盘那些小区，人都说我们这个小区里头啊有一个双语幼儿园，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幼儿园的一个分园 配套的， 配套的，那就挺好，这是一个吸引力。然后再其次呢，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中间的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可能想的就是至少轨道交通，比如说那个地铁呀、或者说我如果要开车的话是不是很方便到单位，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需求。哪怕说比如说我住在17号线的终点没关系，因为这个地铁比如说35分钟我就能到单位，虽然说住的显得比较远，但是地铁直达呀，那也 OK 啊，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老人的话，他可能要求就是我至少离医院相对近一点，比如说哎呀，那个我可能那个腿脚不好啊，我就希望离骨科不错的医院相对近点，并没说住他们家边上啊，就是至少两三站我就能够到啊，或者说我心脑血管差点，我可能希望住院村，我至少离安贞医院近一点，就大概有这么一个需求方向。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开始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 你那儿好 是吧， 你那儿离广院近， 然后呢 就孩子以后上大学好。 好学校，好学校。 是是是。来，那正好呢，我们也有请我们的朱总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么多，因为您是一直战斗在一线的，那对北京东西南北的房子，新房二手房都相对比较了解，这样也给我们说说哪些是值得让大家啊改善啊，小换大呀，啊旧换新啊。 OK， 首先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首先祝大小朋友这个童心未泯，欢乐无限吧。实际上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我觉得还是要满足全龄家庭置业这样的一个诉求。在这个诉求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觉得还是围绕我通常所指的就是置业六要素吧。 啊，六要素。 对，因为在北京乃至这个叫什么环北京嘛，有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六点是相通的，这个六点呢是它的一个不变的法则，且这个六个点呢能满足绝大部分的这个家庭置业的这种思维方式。首先第一个呢，我要指的就是一个生活半径。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工作呀、单位呀，到家庭到居所之间这样的一个半径，比如说交通成本，比如说这个通达性，比如说它的便利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生活配套。在这个配套之下，这里面有医疗啊、教育啊、商业等等一系列的基础配套，这是满足家庭之下成员就是全员的一个这个基础生活。然后第三块呢，我觉得是围绕要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产品的功能。其实这块呢更重点是要讲，比如说户型的一个合理性啊，比如说三居四居，因为现在的产品啊迭代更新还是比较快的啊，特别是新房这一块基本上都能实现，三居四居产品基本上都能实现南向双主卧 啊， 因为不论是老人不论是孩子，其实在像北方的这个季节还是需要这种阳光的这个布局，阳光这种需求的。 嗯， 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还有就是物业这一块了。因为物业好的物业能够让这个小区的邻里之间的关系更融洽， 嗯， 社群之间的这个运营啊更良好， 嗯， 包括后续这个项目，就是老实讲，就是它的增值和这个保值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是是， 而且又呼应到今天的主题，像六一儿童节，这个童年在这个物管服务之下， 嗯， 这个呵护之下，有一个茁壮成长、安全成长且快乐成长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 嗯， 然后第五块呢，那么就是小区内部的一个配套。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孩子的成长啊，我觉得一个小区特别是新的项目啊，人车分流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它可以规避到什么这个安全问题，第二可以降低这个污染问题，对吧？然后再有就是比如说小区的园林，它能不能让这个老人，能不能让这个孩子有参与性、有互动性啊，等等一系列的配套啊。然后第六个点，第六个要素，我觉得就是发展商的一个品牌。因为发展商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消费者啊，买这个房子啊，大部分都属于期房啊。那期房就是后续的这个在你了解这个房产的这个承诺到后期能不能兑现，那么这个发展商的品牌是起到重要的这个作用在里边的。所以基于这个六点啊，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家庭的这个置业逻辑是相通的啊，生活半径啊，生活配套啊，产品的功能啊，物业服务啊，小区配套啊，以及发展商的品牌，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 哎呀，你看人 啊， 人家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怎么讲？ 我觉得他说完这几点以后，这期节目就不用再聊了，就照着他说这标准可以去物色了。真的，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物业也好，包括小区也好，真的好重要的。你比如说我就是身边的朋友老跟我说他们那个物业特别好啊，当然因为他开发商也很好了，那是开发商自己的物业，说物业特别好。哎呀，我说那好在哪儿啊？他说你看我们每一个楼门都有自己的一个物业管家。哎呀，我说这都是虚的卖点。他说不，他说你比如说只要是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物业都会组织大家在院子里一块互动啊，组织个什么小小的消夏晚会呀， 联欢会啊， 哎，对对对，因为都是业主们，大家一块玩嘛， 是， 然后或者弄个什么义卖呀，包括一到儿童节的时候，组织全院的小朋友们，比如说给小区里的树在树上画画啊。啊，就类似这种，哇，天哪！我说真好嘿， 嗯， 所以以至于人小区不光保值和增值， 对啊，您说的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每个单元他有一个这个单元的管家，他就基本上是每次都是在你一进单元门，他就在那儿坐着那人吗？ 不是 啊，不是那个是吧？ 不是 啊， 就是相当于这一个人。可能这一楼门的事儿他一个人管， 啊， 但是他不在那儿， 啊，那就行。 对，包括你比如说有什么事儿，你不会说给物业打电话，今天他管了，明天他管了，可能永远都是长青管， 啊， 那不可能说你问我，我说我三门的， 啊， 二门的长青管，那，啊，就这样。哎，我觉得挺好的。 明白，明白了。 哎，嗯，哎，那基于刚才朱总说的那这六点， 嗯， 那咱们东南西北，咱们给介绍一下呗。 行，那我就 简单，哎，那您介绍的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那我就从新房吧。 可以可以可以， 啊，我就从新房给大家介绍。 好， 因为北京啊，它本身是一个叫它的核心啊，我们讲就是它除了人才，那么就是资源。因为北京这个房地产啊，它已经过了这个大开发的时代，其实它的这个土地的稀缺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今年的三月，我记得应该是23号， 已经有限商这样的一个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四环以内，其实各类用地限制改建这个商品住宅啊。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说围绕新房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的现在的新房一定是分布在五环的这个沿线啊。我认为五环这个沿线啊，其实有几个板块大家是可以关注的。我们可以由东然后依次这个排开，这样给大家列举一下啊。我觉得东部像近几年比较活跃的一个板块，像东坝啊，因为东坝这个区域它是属于一个这个高端改善区，同时呢它又是规划为这个第四使馆区，然后它又有这个东坝的这个商务区分南区和北区。其实在这之下呢，这个区域当然它的房子不便宜啊，普遍基本上在8万左右。其实在这个区域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还算便宜，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那个小胖儿什么的去那边，比如说那边有首开常青藤， 那比较早了， 是是是，因为那个是刚开盘的， 那算是东坝应该是在零七年前后了， 对，2007年或者是2009年吧，大概是那样。我就跟小胖说，我说买那儿吧，我说那儿挺好，两室一厅全朝南，而且因为它北边那边一般就是厨房啊厕所呀，都是这样小板楼，而且花园不错，我说你如果买一层的话，你一层还能直接从花园入户，这个挺好，而且记得大概就200万左右吧，大概那个时候，小胖说太贵了，终于10年之后的现在，他果然说真的是太贵了。 而且那儿周围好像生活我觉得也是挺方便的， 还不错， 配套信息， 是还不错还不错， 因为它一路之隔啊就是望京，望京它本身是 七棵树嘛， 对，第二 CBD 嘛，包括有世界500强的这种品牌企业，其实大的企业进驻，包括它的人才的这个引入，所以东坝这个区域啊，就是我还是比较推荐有一个，当然我接下来啊在每一个板块我只推荐一个项目， 哦，明白明白， 好， 就是相当于有一定的代表性吧， 东坝这个片区呢，我推荐是一个叫和光晨悦啊，它是一个这个央企保利来开发的，其实它现在目前主力在售的产品呢是180平米的四居。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四居户型呢？因为此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围绕孩子嘛，对吧？因为四居又能照顾到他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居室分布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又能考虑到比如说未来二孩这样的一个考虑，当然这个项目呢它不便宜啊，总价在1400万左右啊， 对，带精装修吗？ 带精装修， 带精装修， 对， 因为现在不是有所谓的那个限价的那个吗？ 我推荐的全都是属于商品房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所谓限价，就是应该怎么解释，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价格，所以有很多的开发商说，哟，那我本来想让它变成精装修，那不能让我超过这个价格，那我不能精装修了，那我只能是个毛坯了，然后我限这个价格。 哦，那您说的是近2年新增的这个地块，现在目前叫限净房 啊，对对， 就是 限净房， 限房价、净地价 啊，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会有大量的这种限净房会入市， 明白 啊， 明白。那保利的这个是精装修的是吧？ 对，这个是精装修的， 好好好。 因为既然改善嘛，对吧，肯定是从居室的品质啊，从这个生活的便利性啊，还是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宜居的这种环境，还有它的户型的格局啊，那么发展商他一定会做这个成品。 这个开发商还是不错的，而且在东坝，因为不是被誉为是新的啊地级使馆区，然后大概都在那儿，而且很多的大开发商都在那儿 房企扎堆，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反正我都看了，不光是不便宜，然后可能有些联排叠拼花园洋房大概都是在那边。 其实看怎么去比较，如果说比较一路之隔五环内的望京，那么其实它的价格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 是 因为望京现在目前在售的新盘可能都要在10万加了， 望京里头没新盘了，基本上都只能叫准新房吧，也只能是这样，像东湖啊什么这些，那都是2-3年前就成了的，对吧，好，东坝这是一个， 然后要再往南的话，其实可能就到了台湖新城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啊。台湖新城呢，其实就是随着近两年的这个发展啊，它的轨道交通啊，以及这个城市的基础配套建设还是不错的。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当下它的这个可能就是呈现出来，比如说商超的这种配套稍微弱化一些啊，但未来一定不错，因为它毕竟后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新城。其实在这个区域之下呢，我推荐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应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已经是现房了啊，叫台湖银河湾。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全成品，推荐理由呢，因为这个项目相对总价要便宜一些啊，基本上户型在80平米三居室。 80平三居， 对， 小三居 吗？好好好， 总价应该我想想，应该是在600多万左右吧。 嗯嗯嗯，它是精装吗？ 也是精装。 哦，也是精装的。这个开发商是哪儿？ 这个开发商其实在北京将台路有一个银河湾，北京有两个银河湾。就是那个发展商来做的。 好好好， 他基本上是现房了啊，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能看见他的十楼啊，包括他长什么模样，包括他的这个楼的间距，包括他的这个园林的情况，包括他周围的这个情况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好，大概有几个楼在他的小区里的？ 这个项目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十多栋吧。 啊，十多栋的。 十多栋应该在11栋还是12栋、 那应该也算一个大的社区了。 嗯，体量还可以，不是特别小，也不是特别大啊，体量刚好算适中的这种中型体量的这种项目。 好的好的。它离京沈高速远吗？ 它离京高速啊，或者京沪高速 G2 比较近。 哦，明白明白。好好，这是台湖。 然后再往南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的就是亦庄的河西居住区了。因为亦庄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属于国家级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其实现在也进入了大量的这种制造型的企业、高新企业和创新型的这种企业啊。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在去年是京东正式进入这个区域了啊。那么它的核心居住板块呢，基本上是在凉水河以西，我不记得那条河是叫什么啊，反正是在南海子公园的这个东南方向啊，这样的一个居住区，因为它周围的这个生态环境，包括亦庄的大马路啊，都比较这个开阔啊，所以它相对还是比较宜居的。那这个板块呢，其实我推荐有一个项目，应该很多消费者都有去看过，就是金茂啊，金茂府，亦庄金茂府啊，亦庄金茂府呢，它本身是以科技著称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产开发公司啊，包括他在北京，我记得应该是有金茂月啊，有金茂府啊，其实他的这个产品系还是比较纯粹，比较这种高标准的啊。然后再往里的话，其实刚才有提到，就是今年的323它有一个叫线商嘛啊，如果往里的话，这里面我穿插有一个项目，应该是叫首开祝总西安郡。其实它在四环里三环外，因为四环一里的项目现在目前是非常的稀缺。祝总西安郡这个项目呢，推荐它的理由是因为它的总价相对要便宜一些。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户型小，第二一个就是它毕竟是在环线以里啊，有很多这个消费者置业者他认为就是环线越往里位置越好，其实也是这样啊。这个项目呢，主力户型呢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83和107还有137这几种。83平米应该是个两居室，总价应该是在650万。 好，谢谢，马上进入广告时间吧。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哟，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6858585。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我爱我家的两位专家，真的这应该算是专家了， 非常专业啊， 是的， 非常权威，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总监常青先生，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房事业一部总经理朱晨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再问个旁的 啊， 为什么还分一部二部？ 业务需求。 哦，看来部 就其实我一开始也想这个问题，但其实你当时看比如说国外的一些电视剧什么的，什么都是事业一部二部，这样比如说我觉得它可能里边也包含着比如说一些竞争力，比如说一部啊，一部干得特别好，然后二部说我们不能输给一部，然后二部也就它有这样的一个， 哦，要不有一句话叫走两步 也可以啊， 哦，有可能，或者说人家这种事业部可能是这么分的，比如说一部比如说按开发商 啊， 比如说一部可能你负责的应该都是大开发商，二部你负责的可能都是民企的什么什么开发商，或者是说哎，一部你主要是板楼啊，那个二部全都是别墅啊，三部平层或者类似这种，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好吧，反正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啊。来，那我们先问问常青常总，就是从咱们上半段，朱总人家说的，从东五环一直往亦庄方向这么捋，说的东包括到南这么一个方向，一般选择在这些地方改善性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朋友？ 其实我们可能最近也会关注一些换房轨迹的这样的数据。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我举个比如举个例子啊，基本上我们会发现在北边或者东边在换房的这部分，这个业主基本上他也是原来就住在这边，就是很少说跨地域的这种还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般可能换房到天通苑或者说北苑这个区域的，基本上会在东二环或者最多就在西二环，不会再往西了。基本上是，那一般可能会换到东四环，比如朝清这个板块的，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东城的、团结湖的这样的区域的这个业主会比较多一些。就实际上它还是临近区域，或者说要相近区域，因为我觉得肯定跟它原所在地的可能，不论是它的这个工作便捷度啊，还是它的熟悉度啊，还是说所谓的它的一些这个叫地域属性，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啊。 其实就是刚刚这个朱总讲，他这个生活半径他熟悉了， 对， 对，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确实是像朱晨介绍那样，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你比如说像最开始你说的那个东坝那个板块，因为东坝板块从首开常青藤包括到什么那叫奥林匹克花园吧，就等等这些起来以后，东坝就已经起来了。 嗯， 所以像那边比如说商超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它都成熟了，所以现在包括那边你想轨道交通那边东五环可以七棵树那儿可以出口直接到他那儿，然后包括他可以上机场二高速那边也可以直接走，所以道路也是非常畅通的。就在这种前提下，所以它的价格不低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像后来你说的那个金茂府的那个，它不便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隔壁就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公园。我好多住亦庄的朋友，逢周末几家人，开着车去那地儿，然后啪地上铺块毯子铺块布的，然后大人在边上喝点东西聊天，孩子们就在边上的草地上玩，全在那儿。说到周末那个公园可火了，所以我想金茂府它能盖在那儿，我觉得也还不错。而且再说个旁的，就是。好像是在这个公园的西侧还是在它的西北侧呀，好像也起了一片房子，但是那个房子应该叫限价房吧，大概是5万多的，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听别人也跟我说过。 是的，在亦庄南海子公园附近，实际上今年应该即将入市，应该是有三个项目啊，应该有三个项目，基本上限价应该是在52000。52000这样的一个售价。 金茂府他卖的那个应该是有137平的，150平，180平的，好像是大概是这样的。对， 大概就是130、150， 是 180、190这样。 是还不错，还不错，他精装修的也还不错。主要是科技含量高，因为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另外一个嘉宾就说到他。那个所有的金茂系列为什么以科技为主，就是第一它都没阳台， 没阳台， 对，全是落地大皮梨啊，但是没阳台。没阳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它的窗户是不能全开的。 哦，为了安全呢还是 啊？对，也有这个，就是有点像咱办公室的那种窗户，只能是往外推开的， 有个小缝， 哎，有个小缝。但是因为它整个这个楼里头是安了毛细的那种新风系统， 毛细的新风系统怎么那么像牛肉面呢？ 不，人家很科技的，就是、据说据说就是这套系统都是，就是咱们做可能都是吊在顶上，人家是在踢脚线边上。 哦， 然后比如说你经常在家，比如说你抽烟 啊， 有的人可能不用得开窗户放风气，但是有那套设备抽你的。抽雪茄你都闻不出来家里有人抽过烟， 我不用趴到踢脚线那儿去 抽，不用。然后再其次，你在家吃火锅，就不用，你连衣服上都没味儿，就靠这套系统， 这么厉害啊？ 贵就贵在这儿了嘛，要不就科技嘛，所以它不便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家盖的花园洋房的那个别墅怎么不带精装修呢？当然这个题外话，来咱们接着说，你刚才已经说到南边了 ，OK， 那咱们继续啊。其实南半部分除了那个南海子公园啊，要再往西的话，其实就出现了一个断层。如果我们就是开车经常走那个西南五环，就会发现那个区是属于空白区。那么再往西的话，其实就到了一个老城区，可能更多的是石景山片区。其实石景山片区， 京开高速的边上的， 京开高速的边上。也有这种零星的这个新盘在售。如果记得没错，应该是有一个叫华润城。 哦，就是也是新房是吧？ 也是新房。 好好好。 其实石景山这几年啊，它的产量都非常的低，是基于它近几年没有土地的出让，可能唯一在售的就是当下叫什么来着，环宇天下啊，是中海的一个项目，它是小户型。 它位置大概是在哪儿？是在莲石路啊，还是它偏南或者偏北？ 就在石景山古城。 哦，就在古城啊。 对对对对。 其实西部的话，我要推荐的这个居住板块呢，可能更多的是门头沟板块。门头沟啊，因为自12年啊，这个区域啊，其实它是有大量的房企扎堆，大量的这个一线房企扎堆， 是因为有地铁到那边了是吗？ 一个是地铁这种规划，一个是整个门头沟啊，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稀缺，再加上整个京西在这个十三五规划，它是定位为一个这个生态涵养区，再加上它有一个叫永定河文化带，其实基于这两点呢，它的这个人文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房企都要去那儿，因为那儿的第一土地比较稀缺，环境比较好，生态比较迷人，再加上京西再往西就是比如说什么茶马古道、京西古道啊， 对 啊，就进入了山了。 对、 啊、 你想真的就有轨道交通以后真的变化好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系的同学，然后他们家住在燕山石化，然后那个时候他家里开车接他，说维子跟我正好那回家过周末，然后那个一块儿，然后咱们再回学校。 男的女的呀？ 男的。女的能让家里人接吗？真是。然后哎呦我觉得好远啊，哎呦就在高速上走。现在地铁直达 是 哦，真的好方便。 本身门头沟这个区域其实它不光有地铁，它实际上有连石和辅石两条这个快速路，比如说从门头沟然后到了这个西三环，它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最多也就25分钟。所以它因为你看北京，从北京这个地图啊，从它的这个环线来看，西五环到西六环其实没几公里，很近，不像北部，比如说北五环到北六环可能大概有接近20公里。它的城市的区域和它的地理位置可能造就了这个区域它确实比较宜居，所以大量的房企为什么扎堆在这个区域去拿地， 对， 大量的开发， 环境也不错。 对，主要是它的生态环境。其实在这个区域之下呢，我推荐两个吧，因为这个区域这个供应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近两年呢也算是整个北京新房市场的一个热点区域以及热点板块。推荐一个老城区和推荐一个这个新城啊。老城区呢推荐是中郡西山天井，这个项目呢其实在整个门头沟啊当年应该是地王，它的楼板价应该达到了41000。 哇、哦哦、那在当时那边应该算好贵的了。 它的这个楼面地价算是最高的了。当下的售价应该是有前段时间刚推出117的这个四居室啊，这个户型还是比较紧凑，也比较适合这种上有老下有小，包括有二孩这样的一个家庭，都可以满足他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际需求。它的总价应该是在760万起。 哦， 760万起。它的周围啊，这个因为老城区嘛，它的医疗啊、教育啊， 都配套设施 都还 OK。对，那么新城区呢，可能我推荐有一个项目叫中郊绿城西山燕庐。其实绿城啊，它是一个就是浙江的这个南方的一个这个房企嘛，它的这个产品精细化程度其实在我们业内都有目共睹啊，它打造的这个产品精细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啊。这个项目它的这个产品区间应该是从120到170啊，基本上是以三居四居为主，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改善。 对对对对 啊，门头沟片区我就介绍这两个项目啊，一个是老城区，一个是新城区。其实我们再往北的话可能就到了海淀。其实海淀近几年啊，这个第一土地供应量很少很稀缺啊，然后再加上新盘呢现在目前在售的可能就那么个几个。如果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这种改善置业诉求，我倒是建议在北五环沿线去买次新房。 哦 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去细数一下，包括从圆明园西路吧应该是啊，早期有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的这个品质还不错，叫西山一号院啊，当然现在已经没有新盘了，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二手，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次新。然后要再往东的话可能就到了上清板块了。那上清板块呢像什么橡树湾啊，它的二手房都可以考虑，因为它距离那个五彩城比较近。 对， 像孩子他的这个生活啊，他的这个去玩啊，包括那个有地儿去啊，包括周围它的人文环境都还不错。 对， 那么一次再往东呢可能就到了这个亚奥。亚奥我们知道一个奥森，对吧？奥森被这个五环被切割南园和北园。其实北园那一附近还是有几个这个次新盘不错的，比如像世贸奥林 啊，这个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销售的啊。然后那个附近我记得应该还是有其他几个盘的，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可能再往东就到了像来广营北苑传统的这个居住区域，那个区域也有金茂啊，也有金茂， 对，也有金茂真园，对，都在那边，都算次新盘嘛。 嗯， 对，因为北部刚才从这个海淀可能都聊到了这个朝阳了，交圈了，这个一圈下来了啊，再往东就到了望京了。所以北部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看一下这种次新盘啊，大概是这样啊。 嗯，就跟昨天下了节目，正好去亚运村办事儿，然后去的正好就是，你想亚运村吧，就肯定就是北五环的边上。 嗯， 我提了好多的新盘，当然都已经入住了啊，然后觉得看着还可显好了，就尤其是比如说北五环外或者说北五环内，因为北五环它都是算在亚运村的这个片区嘛，配套设施、轨道交通，包括房子的品质都不错。因为其中去那边办事儿，正好那边有一商场也新开的，里头好多的饭馆，正好好像地铁那儿还有一站，哎，他这边新盖的房子都入住了，他这边也有啊，我就说你看住这儿人多好，楼下就是商场，商场里还有电影院，而且你比如说孩子们的游乐的设施啊也在商场里头，而且你相当于从嘉义出来就进商场，有连廊，哎，真的不错，价格没问。 估计就是你刚刚也说的，就是什么都有，那估计这个价格就， 是的， 是的， 就包括像绿城的那个房子，我记得在亚运村板块应该是在四环外，五环内，绿城在那边有一个盘，因为离四环更近一点， 嗯， 哦，好不错的那个房子，真的，嗯， 那个项目应该是叫绿城北京城园， 是吧？多少钱？ 二手房现在怎么着还得不在八万啊？ 八万你买不着， 八万买不着啊， 买不着， 八万都买不着。 不是我那意思，人觉得房子很好，我不愿意卖 啊， 是这个意思。嗯， 哦，我明白了。 嗯， 就是没你有钱没事是吧？ 对。来，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这样把这一分钟留给长青吧。好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聊改善嘛，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先从整个的这个市场情况，我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嘛，因为改善，刚才其实主持人说了，其实改善需求肯定要有，尤其二手房这块肯定要有人去卖嘛，尤其一些品质好的小区，实际上它出房量是不大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市场好的时候，反而可能由于换手量增加嘛，可能会有一些人可能卖掉房子呀去。他也可能也会去升级改善， 对，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六七八这三个月份应该是改善性需求去出手去看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嗯， 因为实际上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三四五月份是刚需整个换房的一个高峰期嘛，实际上在这个刚需入市之后的一个阶段内，肯定是改善需求会释放的， 对，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换房的话，可以在这个阶段去看，多去看一看，然后多去做一些选择，因为从我们现在库存整个房源量来讲，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 嗯，好。 嗯，那您说， 那再次谢谢长青，也要再次谢谢朱晨，谢谢。 嗯，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